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95章警告。 袁子峰带过来那只蜡烛也放在蛋糕上，烛火星星闪闪的闪烁着，看上去还挺浪漫的。苗阳湖从门口走下来，挺淡定的。他今天穿了件白纱的裙子，化了淡妆，绝对是人群中最亮的那个仔。谢廖东看到他瞬间眼睛也亮了。苗阳湖勾了勾自己耳机的发，往耳后一挂，淡淡道：“ 谢廖东，你又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干什么？” 他话音刚一落，砰砰砰，接连的数声，彩带一瞬间全都炸开了，只听到有人尖叫着：“ 哎呀，蛋糕吃不得了！” 谢廖东站在苗阳湖的面前，挺紧张的用手擦了擦自己的裤子。 那什么，我挺紧张的。 苗阳湖不自觉地笑了笑。谢廖东认真地看着他送上一束玫瑰。 其实这种事儿我搞过好多次了，不过每一次你都没太大的反应。我本来琢磨着这一次要不直接说好了，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给你一个仪式感。 他笑了笑，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。 所以袁虎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 苗元湖盯着他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别说是谢廖东了，就连袁子峰都忍不住微微放轻了呼吸。看苗元湖的表情，谢廖东似乎又有点悬了。谢廖东脸上的期待微微地开始变化，已经有些失落了。他举着的手往下放下，眼看着花儿要耷拉落下来，一双手突然伸了出来，接住了他手里的花。谢廖东猛地抬起头：“ 之前不跟你说了吗？只要你考上这个学校，我就能跟你试试。你还弄这么多虚头巴脑的做什么？” 谢廖东傻不拉几地看着他，一旁有人又开始放彩带了：“ 愣着干什么呀？万里长征成功了！” 谢廖东挠了挠后脑勺。 啊，袁虎，你答应了？ 你聋了？ 苗元虎说完这句话，突然笑了笑，有点无奈地开口道：“ 其实我不太在乎这些东西，不过你有这份心，我也挺感动的，谢谢。” 我成功了！ 谢廖东激动的一把把苗元湖抱入怀里，原地转了一圈，勒得苗元湖差点翻了白眼。围观群众全都激情高昂的叫喊起来。袁子峰站在一侧，勾了勾嘴角，露出一抹很淡的笑容。屋子里闹哄哄的，谢廖东被起哄要亲吻苗元湖，苗元湖不太好意思地躲开了，两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对幸福的小情侣。袁子峰无声地推开门走了出去。晚上的风少了几分燥热，带着清凉从身上刮过去。袁子峰站着抽了根烟，突然拿出手机拨通了李琴书的电话。 李琴书现在在干什么呢呀？应该在工作，或者已经工作完休息了，会不会特别累？ 忙音响了十几下，李琴书都没接， 袁子峰有些执拗地打了第二通，却被对方给挂了。没过多久，李琴书发来条短信： 我正在开会，没办法接电话。 袁子峰叹了口气，把手机收了，盯着外面街上的车水马龙发呆。 让我试试。 熟悉的声音落入耳中，袁子峰一愣，扭头看向林天宇。 我不像会抽烟的人。 不像。 小一点的时候学过，不过没什么瘾，也没什么前程。 袁子峰从烟盒里抽了根烟递给他。那你试试。林天宇的动作看上去略有些生疏，但还蛮顺利地点燃了烟，吸了一口，看上去居然还有几分美感。林天宇把眼镜取下来，把烟灭了。 一口就够了。 没意思。 人生就是这样，很多事情尝个鲜也就罢了。 林天宇看着他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 你是喜欢女生的吧？本来。 什么意思？袁子峰警惕心起来几分，侧眼看着他。 你在追李琴书？别否认，我看得出来。 袁子峰没说话。 如果你是喜欢女孩子的话，没有必要走到这条路上来。 他说着挺直了背脊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。 说实在的，这条路上有多少阻碍和石子，你根本不清楚。你只是盲目的，因为好奇，或者尝鲜踏上去，很有可能万劫不复，甚至再也走不出来。我也只是站在朋友的立场，奉劝你两句，你要慎重。 袁子峰弹了弹手上烟积累的灰，半眯着眼，淡淡道：我做什么你不用管。和你无关。林天宇低笑了一声，没再继续说这问题，而是转换了话风。 我觉得李琴书是个挺好的人，希望你不要伤害他。 袁子峰嗤笑一声，侧过身往屋子里走去，淡淡道：哼，林天宇啊，你是不是喜欢李琴书？俩人一前一后往里走，约莫过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，袁子峰才道：喜欢也没用，李琴书对你这种年龄的小男生不感兴趣。如果不是知道自己打不过袁子峰，林天宇可能已经动手了。 这个人总是有莫名的自信，自信到让人恨不得揍他一顿。 身上的烟味差不多散了，屋子里也都闹得散场了。苗元湖和谢廖东约着去看午夜电影，林天宇没人送，只好由袁子峰带了。他没表现出什么，林天宇却很嫌弃。 我还是自己走回去吧。 随你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林天宇嘴角微微抽搐着，不知道想到什么了，愣是拉下了面子。 算了，一起吧。 袁子峰挑了挑眉。俩人出了 KTV， 袁子峰去停车场开车。他从停车场里面缓缓驶出来，正要往林天宇面前去，却发现身前不远处停了辆很眼熟的奔驰。苗元湖他表哥正和林天宇说话，林天宇面无表情，时不时皱起眉头。袁子峰用食指轻轻敲了敲方向盘，百无聊赖地低下头刷了会儿朋友圈。又过了大概两三分钟的样子，车门被轻轻敲了敲，袁子峰摇下车窗。赵子珍笑眯眯地看着他： 哎，子峰小同学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会负责把天宇送到家的。 袁子峰的视线穿过他肩膀往后看过去，林天宇居然站在赵子珍的身后默默地摇了摇头。袁子峰心里觉得挺有意思的，眉头一挑，答应得极其干脆。行。赵子珍道了声谢，拽着不太乐意的林天宇往奔驰车的方向走去。袁子峰这才踩下了油门，他猜测呀， 这位赵子珍医生跟林天宇的关系应该不太普通，不过至于是怎么样的不普通，这个就不清楚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